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的工匠，虽然他家世显赫，艺术高超，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他心中，自己永远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各位乘客朋友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金门游就跟您聊一聊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的故事。提起马志明，喜欢相声的朋友绝对不会陌生，他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长子。马三立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喜欢相声，但他觉得虽然这三个孩子都生长在相声世家，但却不一定都能说相声。马三立先生认为必须得有条件，有天赋，口齿清楚，反应快才行，如果没有这些个条件，他是坚决不同意儿子说相声，因为那样不是对相声的传承起到贡献的作用，反而是糟蹋了这门艺术。而马志明就十分符合父亲提出的这些条件，他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上园子，帮着父亲拎包拿大褂，虽然那时候还不懂得用心学相声，但天天耳朵里都灌满了相声，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也就记下了不少段子。不过马志明虽然喜欢相声，但是他最早的梦想却并不是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笑的使者，他的梦想是什么呢？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志明、杨少华合说的相声《地理图》，一会儿再接着说。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哎，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是吗？ 大鼓，单弦、坠子、石调、琴书、快板、相声。 对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是吗？ 就拿相声来说吧。 嗯，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北京。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对，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怎么呢？ 天津人最好。 天津石调吗？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对， 唱二人转的 哪人多？ 吉林省的人多。唱弹词的 哪人多？ 苏州人多。唱越剧的 哪人多？ 绍兴人多。 你看， 唱沪剧的 哪人多？ 上海人多。唱花鼓戏的 哪人多？ 凤阳人多。过去打铁的 哪人多？ 章丘人多。鞠碗的 哪人多？ 宁静人多。剃头的 哪人多？ 宝鸡县的人多。修脚的 哪人多？ 定性人多。练把式的 哪人多？ 沧州人多。 你看， 耍猴的 哪人多？ 吴桥人多。卖荞麦皮的 哪人多？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哪人多？ 武清县的人多。卖高跟的 哪人多？ 阳春人多。卖冰棍的 哪人多？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这职业不固定。哪儿都做冰棍儿。 是啊， 只要做就得当地卖。 对，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对，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怎么呢？ 我特别喜欢听。

把这曹子高往上一倒，夸了夸了夸了夸 了。有 你听这声儿，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嗯，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买别的吧， 这曹子高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态度还挺好吗？ 换什么呢？换饼干。 更干了。 饼干也不行，油炸面也不行。我一瞧紧头啊， 啊， 有这么一箱子， 什么 核桃酥， 哎，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好新鲜。 来这个 吃，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对， 来这个核桃酥。 嗯，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嗯，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哦，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嗨，有点 差点摔一跟头。 哦， 亏了我腿点利索 啊， 没摔着。 好， 俩手一挤坏了。 怎么了？ 点线包破了。 哟，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嘿， 掉地下了。 哟，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怎么掉的？ 立着掉。 立着？ 立着掉地没站住 啊，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滚跑了。 到当垫压机躺下了。 你看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啊， 来辆大马车。 哟， 说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他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完了， 我心说完了，这核桃酥变油茶面了。 那可不，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嗯， 嘿，没碎。 没碎，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嘿，乡里块瓷砖。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哎，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对呀、 把它抠出来。 哦，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嗯， 手指憨伸不进去。 那哪行啊，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哦，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哦， 捡一根。 嗯， 找一干净的。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哟， 没劲，来两根。 嗯， 俩一块儿，嘎巴，还是折。 啊，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对呀、啊， 正那着急呢。 啊，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哦，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嗯，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哦，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小段核桃酥。在1961年啊，马志明腰部长了骨刺，又受了重伤，不能上台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教师劝他，不如转去学说相声，继承父亲的事业。马志明此时也觉得走戏曲的路前途并不光明了，于是他才转到天津市曲艺团，正式开始说相声。好了，聊到这儿，咱们上半段旅程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先来听一首来自零点乐队的《粉墨人生》，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再一起来聊马志明的故事。稍后见。 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圣诞节末丑洋洋几圈，花脸的脸谱千姿百态，无声的打斗最是精彩。仙女下凡，小丑的功底最是全面。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的欢乐金门游的主题就是跟您来聊一聊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的故事。说到马志明学相声，其实就是从我们说的他帮父亲拎包拿大褂开始的，可以算是一种不经意的自学过程。马志明七八岁的时候，每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都泡在南市，在园子里头一坐那就是八个钟头啊。所以马志明在回忆自己学相声的过程时，他认为第一个阶段就是听，而且是天天听，时时听，刻刻听，一听就是整整两年。父亲马三立也慢慢看出来了，自己这儿子呀是块说相声的好材料，就同意马志明说相声。但马三立先生并不主动教儿子，许多情况下都是马志明有了问题去请教。那时期马志明简直变成了一十万个为什么，但马志明并不是知道答案就完了，每次问过之后他都会去思考去研究。不但如此，他还经常把自己说的相声和父亲说的进行比较。经过慢慢的体会，马志明领悟了很多在父亲相声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慢慢的，马志明就把父亲说过的那些段子都掌握了。下面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明合说的相声《打灯谜》。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猜个灯谜，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没问题， 行吗？ 好， 我说这灯谜啊， 嗯， 咱不能白说， 还怎么着？ 过年了，来点奖励， 可以， 怎么样？